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啦！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而家香港呢个困局， 自动议。如果各位， 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好，今日带大家嚟到加州嘅 Long Beach 啊！嗱，我好中意呢个城市近海嗰边嘅 Long Beach 咧，真系好舒服嘅。好多时咧，我都走过嚟呢边内湾呢边咧去行下。嗱，其实今日咧并唔系周末吓，但系呢边加州嘅人咧都好识叹噶啦。而家咧，我哋呢度吓。今日是其實禮拜三嚟嘅啫，啊，都有好多活動喎，可能因為呢個禮拜都仲係國慶啦，啊，咁啊，而家啲海風出嚟真係舒服啦，內灣呢度嚇，咁，啊，我屋企過嚟其實好近嘅啫，啊，大概5至10分鐘嚇，咁啊，望住個海心曠神怡嚇，啊，浪又唔係好大，嗱，啊。咁主要另一個原因，我嚟到呢度咧，就係咧，睇下佢哋嘅 farmer market 啊，香港都有。啊！呢個農夫市場嚇，咁啊睇下加州呢邊嘅農夫市場有咩價格咯，同埋啲嘢新唔新鮮。嗱，而家一個一個呢啲帳篷咧，就係農夫市場嚟噶啦嚇。咁啊，好似今日都幾多嘢賣喎，過去睇真啲。一入到嚟呢邊咧，啲主要賣嘢食噶啦，哇，好香啊！啲爆谷啊，有啲狗啦，熱狗同檸蜜lemon 嚟啦嚇，傳統美國嘅 snack 啊嚇，買啲咖啡啦，自己整嘅有機咖啡啦嚇，啊，有啲嘢飲啦嚇，啊，主要都係嘢飲個 smoothie 啦嚇，睇下先，喜馬拉雅嘅 snack 啊，都係呢嚇小食。多數賣小食啊，呢個賣披薩，自己燒嘅嚇，咁即係全部都係啲個體户啦嚇，咁樣樣嚇。利是多啊，就熱狗啦。咁價格都好相宜嘅嚇，10蚊美金左右啦，通常啲嚇。Mac and cheese， 咁啊呢啲都系小食啊 ，empanada 啊，即系嗰啲所谓嘅吓阿根廷 style 吓，类似鸡批嘅嘢啦吓，墨西哥嘢食啊，咁就睇下呢边卖鸡。嗱，呢度咧同香港嘅 farmers market 有少少唔同啊，好似吓。我以前喺香港嘅黃金海岸啊，屯門嘅黃金海岸咧，禮拜日咧，我記得都有 farmers market， 咁主要就係啲人咧喺屋企種咗啲有機菜，就攞出嚟賣咁樣樣嘅。咁啊呢度咧就比較賣小食喎，其實嚇。睇下先，賣湯嚇，有機嘅嚇，有機骨頭熬嘅湯啊，又係一個gimmick啊。麵包曲奇，啊，一陣間我都想買啲嘢食，而家都肚餓。啊，曲奇餅，啊，1蚊1，3蚊個曲奇 ，Gluten Free 就4蚊，啊，都幾相宜嘅，即係喺美國而家呢個高通脹，哇！呢個狗咁大。高通脹的情況底下， 啊。好，行下另一边先。嗱，呢度卖啲酱汁啦。嗱，头先睇到点解我话3蚊一嚿曲奇系好相宜咧？因为头先我可能冇近镜咁影啊，因为曲奇咧面咁大，好似块面咁大。美国嗰啲曲奇，因为你食一个曲奇等于唔使食饭啊。哦，呢度真系卖啲真系卖啲有机蔬果啦吓。哇，啲提子都几大粒，几靓。哦，呢边就真系卖啲蔬菜嚟噶，呢啲真系自己有机种啊，自己农场攞出嚟啊。相信都唔，细细扎2蚊啊，啲菜。哦，啲芫茜系1蚊啊，都 OK 嘅喎啊，士多啤梨。咁士多啤梨咧喺加州咧就特别，即系特别平啊，因为加州系出士多啤梨啊嘛。哦，啲蜜糖自己整嘅蜜糖，有机蜜糖，蜜糖又好鬼贵啊？点解啊？因为咧而家环境污染咧啊，呢啲都系有机菜，环境污染，蜜蜂啊死都系死啦。而家真系你见到冇乜蜂巢。你而家睇到有啲蜜蜂，即系有啲蜜糖，以前我哋细个食嗰啲蜜糖咧，一樽蜜糖里边咧有埋嚿蜂巢喺里边可以咬下咬下嘅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啊？吓，而家系卖到好鬼贵啊，50-60蚊美金啊，几百蚊港币，哇！呢啲好得意啊！啊，呢啲咁细粒嘅珍珠提，好靓啊！吓，好得意啊！吓，卖柠檬。啊！呢啲全部都屋企自己种嘅吓，2蚊个牛油果，哇！2.5人钱个柠檬，咁就啊，唔系2.5人钱一磅 ，OK 啦，一磅就吓。OK。系啲蛋啊，嗰啲鸡蛋都系自己，唔知系咪自己养鸡啲鸡屙出嚟嘅吓。睇落真系好新鲜啊吓，咁啊价钱亦都相宜吓，咁我哋而家都吓。支持一下啲個體户嘅嚇，即係啲嘢，同埋我哋而家啲要食得健康啊嘛，係嘛？見到都，我見到都幾多人食呢個 papusa 嚇，咁我而家都試一下嚇，叫咗個雞同埋叫咗個蝦嚇，咁啊都幾多人排隊嘅。而家美國咧好興飲波霸奶茶啊，或者係泰式奶茶嚇，咁咧嗰啲墨西哥鋪啊、鬼佬嘅鋪頭啊，都賣波霸奶茶同泰式奶茶，同埋仲有呢個他奴啊，即係香芋奶茶嚇，而家變咗美國主流嘅飲品啊嚇。個呢度有啲傳統嘅墨西哥飲品，好似都幾正嚇，有菠蘿啦、西瓜啦、啊、百香果啦。嗯，买了2个 papusa 同埋1个阿根廷鸡批啊 ，empanada 呢个鸡批嚟嘅，一个咧就系、是、鸡，一个咧就系虾，咁啊而家睇下好唔好食啊，好似都好薄吓，但系新鲜整嘅，头先都等咗好耐，等咗成20分钟。用啲菠菜咁樣，同埋啲橄欖油整食嘅，咁裏邊啲雞都好多，嗱、那個最好食啊，4蚊雞係嘛？咁另外嗰個咧，類似啊，我覺得類似 empanada 啦，但係比 empanada 香少少啦，多啲芝士啦，嗱、那個都唔錯嘅，啊，總括嚟講呢度都幾好玩嘅。我頭先問過啊，呢度啲朋友嚇、啊，原來咧逢禮拜三都有嘅呢度啊，所以真係。relax 啊！而家過咗5點幾咧，越嚟越多人啦，啲人放工就唔見得啲細路仔啦，嚇、啊、啲人陸續嚟呢度啦，嚇、啊、咁啊，真係一個幾唔錯嘅 weekday 好去處啦。 好，欢迎来到新来讲电影啊！嗱，呢个礼拜好特别，呢套神探大战啊，就喺呢个美国上映啦，吓、啊，咁、阿咪同我都睇咗嘅。咁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好奇怪嘅咧，就系、是、排嘅戏院排好多啊！我头先数下，45间喎，原来吓喺 咁多， 即系香港嘅电影，同埋30个城市、啊，佢系去到、啊、即系比起冚家辣咧。是多了3倍的戏院啊，院数吓，佢系去到嗰啲好偏嘅城市啊，底特律冇乜华人啦、啊、吓，圣保罗市冇华人咁滞啦，都做吓，同埋某啲去到 North Carolina， 即系去到好偏都做吓，好、啊、奇怪喎、啊，唔知点解吓，咁、啊、咧。L.A. 呢度都有6间戏院，咁6间戏院 好多啦， 系比对于啊冚家辣得3间定2间咧，咁呢度多咗好多啦吓。 系啊， 咁 可能系因为韦家辉个朵啦，我谂就系、是、吓。咁 我寻日朝咧就去睇早场嘅吓、啊，即系寻日礼拜，咁唔系好多人嘅啫，得几个人睇。但是听讲话你嗰场咧有70%爆满喎，因为 爆啊！ 阿 Henry 同阿第一 Keith 都系同你同一场嗱、啊 好似系第一日，唔系佢系第我哋嗰系第一日，但就唔系第一场吓咁6.9嘅，咁、其实即系一系食完饭就睇，一系就睇完至食饭嗰只 吓， 放大就放晒工嘅，OK 嘅 ，OK 嘅， 整体反应点样啊？嗱，我嗰边就冇乜反应噶啦，因为得几个人。 佢唔系一套笑片嚟， 哈哈， 啊， 即系所以 观众，你观众系好难俾反应噶，老老实实 啦， 系、啊、你话一套笑片或者惊悚片，都可能系一套伤痕文学，会令到你喊嘅，咁我都仲可以睇到观众咁嘅反应，但系佢唔系一套笑片，唔会有太大反应。有啲位系会令到观众笑嘅，即系睇见阿刘青云做嗰啲癫狂嘢咧，咁可能系会有啲位系笑嘅，但系基本上唔系一套笑片，吓、系一套侦探悬疑片。 你点系咯？你点定义呢套戏？真系， 佢大概系有1/3系动作啦， 啊， 有1/3悬疑侦探咯，咁、另外，嗰1/3其实嗰一 part 就比较难定，因为佢想写一啲嘢、但系又唔系话咁明显嘅、因为据我所知，好似系2018年拍嘅，当其时乜事都未有发生嘅，咁你谂下2018年足足拖咗总共4年喎，咁你4年当中有好多嘢都发生咗，咁 怪得啦， 吓、即系如果 饰演阿魔警个女啊，同埋呢个屠夫个仔啊，嗰两个本来系情侣嚟噶嘛，而家都散咗啦，嗰两个演员，阿陈家洛同埋阿蒋怡， 汤怡我唔知佢有冇拍过拖啊！我就系知汤圆系麦秋成个太太啊，有个细路仔， 而家系 啊，咁啊，陈家洛就系嗰阵时全个系同阿即系唔系全嘅，佢同阿韦斯嗰、那个叫咩啊？ 连思雅而家仲 系啦，唔系连思雅系啊，但系另外嗰个韦斯啊， 另外韦思雅啦，系啊， 但韦思雅系好接近吓，咁冇所谓啊，呢啲花边嘢 吓， 最紧要就系个古仔拍得好唔好 睇。即系我想讲嘅就系套戏已经拍咗几年，其实 系啊，好多年噶吓、即系而家你只叫翻啲人出嚟做宣传即系足足拖4年，即系真喂，同呢个《明日战记》有得挥喎， 《明日战记》拖得仲耐。我上次访问佢个 都耐噶啦 吓，特技化妆阿 Ryan 嗰阵时已经系工学机动队嗰阵时，佢已经拍紧《明日战记》上工学机动队嘅时候拍紧《明日战记》吓，嗰阵时 都做完啦 吓 吓，人哋工学机动队都做完啦，钱都收晒啦，都未做不过anyway， 你觉得好唔好睇啊？呢套 我觉得好睇嘅，我收货。 你觉得好睇？ 某啲位系 某啲位係誇張嚇，即係我尤其是收貨係頭嗰三分二嚇，後尾嗰三分一，我覺得係幾失控嘅某啲位嚇，即係最嗱套戲本身就即係講我喺 Facebook 都 post 咗啦，大邪若正，大惡若善啦。其實基本上講幾樣嘢，係講人性善惡係嘛 嚇，人性善惡係 同埋呢個命運。我覺得係講幾樣嘢。咁其實是嚴肅嘅，即係佢係用呢，佢係用呢個神探，所謂神探，其實神探係兩個解讀啦，嚇、啊，即係一個就係一幫人，佢哋 一班人啦， 嚇、啊，佢哋 名個稱號啦， 嚇、啊，即係佢有幾樣嘢佢講咗，佢話即係警察係探唔係神啊嘛，嚇、 啊，後尾至講嘅， 係啊係啊，咁、啊、其實 後尾劉青雲最嬲尾個幕至講， 所以其實就係神探大戰就係、是、神探對神探嚇。啊但系视乎两个神探嘅解读系唔同，其实系深嘅呢套嘢。 你 call name 嚟啫嘛？ 系啊， 啊你 call name 啊。 咁后尾嗰度即系某啲位引我发笑，其实反而就系阿蔡卓妍啦，即系大肚婆可以做到咁多嘢啦、啊。 其实呢度 嗰度我反而 你讲先。 嗰度我反而觉得过分啦、啊 嗯。 即系大肚婆又碌落楼梯，又接生。又槍戰 生埋仔，仲、 啊、 可即系流咗咁多血，仲、 啊、 可以嚟咩？佢跌咗落海， 啊、 跟住又可以爬翻起身，執翻支槍，爬翻上去，仲可以搏火，都冇事， 啊、 都冇事嚇。咁、啊、即系呢个系 啱啱生完仔， 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咯嚇嚇。 啊啊咁咪嗰度系敗筆啦，跟住我相信加啲槍戰啊、飛車嗰啲都係基本上係商業元素，即係其實大家睇開韋家輝嗰啲其實舊片啊，譬如話神探第一集啊，即係神探啦，同呢套冇關啦。以前嗰啲一個字頭的誕生啊，甚至以前係 TVB 大時代啊，誓不低頭啊，即係嗰種咧。其实都系讲人性，同埋佢本身嗰、那个处理手法都唔系一个主流嘅，都系沟沟地嘅吓。 冇错。 咁佢加今次佢加呢啲，因为今次老细系转咗英皇啦，以前就唔系啦，以前系杜琪峰啦、银河啦。咁佢加咗呢啲咁样嘅 枪战啊、飞 车咧，可能就系都系主要都系合乎翻个市场，就唔好咁沟商业化少少咁解嘅有冇？ 其实呢一套电影呢我 OK 嘅、 啊。 我都觉得系好睇嘅。刘青云系做得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呢个系要俾返一个 credit 佢。因为呢套戏基本上主要带动都系刘青云。 嗯。 咁呢一套戏喺戏剧上嚟讲呢 ,very good。戏剧上嚟讲。但 realistic 嚟讲呢好有保留啦，即系个真实性嚟讲啊，佢因为佢即系如果你睇翻阿刘青云嗰啲成套戏咧，即系首先讲成套戏节奏系好快啦，根本就好多人都提及咗话根本冇唞气位，冇一啲 位 俾你 可以话系最快节奏嘅一套戏 吓，即系冇得俾你思考嘅。冇得俾你思考嘅，你不停系要即系好赶地去跟住嗰个 flow 去走嘅，一场戏接一场戏，好紧密，好紧凑，有辣有唔辣嘅，有辣系令到嗰个观众系代入嘅，但系少咗一啲佢了解嗰啲人嘅性格，嗰啲过程，呢一 part 系。冇咗嗰又唔可以讲败笔嘅，系会唔会系佢想呢一套系一个风格咧，令你系好急嘅，令你系唞唔过气嘅，但系呢一种做法会有反效果咯，会有反效果咯，咁戏剧上嚟讲系。我觉得 OK 嘅，写嗰个古仔啊、伏笔啊、扭桥啊， 最后边个系大佬啊？然后个大佬又出卖下低班人啊？佢即系大家即系我相信大家都睇咗啦。大佬就系林峰咯。咁喺戏剧上咁嚟讲系 OK 嘅。咁但系真实性嚟讲咧，即系个 realistic 嚟讲咧，就我觉得系真系弱咯。即系好多时点你睇到啊，都你都会有一个问题：大肚婆点解会咁咧？你唔可能噶嘛。一开头嗰度，佢警察做紧一个 conference， 佢可以架车度唔知点解有个女仔喺度，唔知咁即系佢嗰度冇太讲啦，净系知道系佢个女啦。咁然之后跟住咧，佢就入到去咧就大声嗌，跟住咧就挟持咗人，跟住然之后咧就重演翻。成个嘅案件发生，佢当其时唔喺现场，唔系第一班人去到 investigate 嘅人，佢点能够系可以知道咧？唯一就系佢，除非系佢做。咁但系阿林峰系承后屘睇套戏，佢承认咗系佢啊嘛，唔系刘青云杀噶嘛，即系魔警嗰度啊。 其实。套戏如果系去到最后先至揭晓咧，系比较好啲嘅，好过去到三分二嗰阵时候已经知道边个。我个人觉得， 佢想将成件事推得更快咯。等你知道，因为嗰场戏已经系去到阿蔡卓妍同阿 Sa 同阿刘青云去到嗰条村嗰个事案发生嗰度啊嘛。其实有即系戏剧性嚟讲系有啲巧合嘅。蔡卓妍受过咁大嘅打击，佢要走去投考女警，仲要做埋林峰嘅老婆。呢、这个即系你谂好难想象一个受害者会走 巧合啦。一般人就叫交嘅，其实咁 样。唔系交，只系可能性发，即系可能性嘅机会唔系咁高咯。可能性嘅机会唔系咁高咯，即系你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受害者，你梗系想过翻啲平静啲嘅生活噶嘛？你点会走去做谂住做差佬啫？系咪？咁呢个，我觉得系唔系咁 realistic 咯？跟住你话林峰追佢 ，OK， 即系你话佢系林峰嘅老婆 ，OK， 因为林峰追佢啊嘛，因为林峰。嗰个目的就系每日起身都见到佢嗰个 作品。其实呢样嘢讲得通嘅，即系连环杀手嚟讲咧，变态佬嚟讲咧。 但系 即系每日都想望住自己 souvenir 啊嘛。 冇错，但系你话蔡卓妍做差人咧，呢下其实就唔系咁 realistic 啦，唔系咁 realistic 嘅， 因为你会有 trauma 啊嘛。 即系佢就系为咗喺架车度，阿刘青云话佢唔知道究竟边个系嗰个受害者，所以佢后屘至讲翻出嚟，其实就系铺呢一样嘢啫嘛。其实我就系个受害者啊，阿蔡卓妍话，即系阿 Sa 话，哦，其实我就系嗰个 受害者， 当年个受害者，然之后就带佢去嗰条村嗰度嘛，跟住佢亦都咁神奇地咧，噏得出咧。其实林峰当其时系转咗身啊嘛， 即系东村同西村啊嘛，即系 东村西村 识咗， 系啦，佢见到嗰条鞋带嗰个绑法 啊， 咁而嗰个鞋带绑法亦都唔系林峰一向，而系佢睇见阿刘青云写喺嗰条桥下底埲墙嗰度嗰个打法，其实系佢学嘅，佢学翻嗰个打法。而去引阿刘青引阿刘青云去翻嗰条村嗰度嘅。咁如果你话神嘅，其实唔系刘青云神，系林峰神。 系我都 林峰可以，林峰可以咁样铺排喎。系啊，佢 predict 晒所有嘅 plan 到咁犀利 ，plan 得咁靓，咁准。 连鞋带呢样嘢佢都可以， 所有都系佢预计之内， 系预系啦，预计之内，甚至乎话我俾条锁匙你揸，然之后仲要嗰架车系去过嗰个船厂嗰度咧，因为佢睇翻琴日嗰个 GPS 揾到，佢去过个 history 啊嘛，咁你呢个系真系好神咯，即系如果佢系一个铺排一个超级嘅 mastermind。连阿神探阿刘青云都可以 manipulate 得到喎， 同埋佢系都要系所有环境因素嘅偏差， 系啊，即系呢个系喺戏剧上嚟讲，我奈佢唔何咯。但现实生活当中，你点可能 plan 到咁准呢？ 嗯， 你仲要引到啲差佬去到嗰个船厂嗰度，跟住仲要 set 晒炸弹。即系 actually 所有都系一个 plan 嚟嘅，而即系所有嘅 base 都系林峰设计嘅，而嗰班差佬系因为刘青云咬到个 base 而引班差佬去， 嗯 啊，而林峰仲系一个嘅差佬喎。首先一个即系如果你谂啊，虽然好多时咧就话你即系你去代入嗰个罪犯嗰个想法，但系你睇翻林峰嗰、那个即系佢所犯嘅案啦，无论魔警好，无论系屠夫啊， 系 阿屠夫好，咁呢一个系。即系呢一杀警案啦，因为佢涉及两单杀警案啊嘛，本身其他案本身唔系佢涉及噶嘛。就算佢要上位，佢正常地可以上到位，需唔需要搞咁大谈龙凤咧？ 嗯， 需唔需要揾埋阿刘青云个女，然之后屠夫，即系洪天明做嗰个角色嗰个女吓，仲有另外嗰个咩 魔警个仔 嚟到去叫佢投靠警察，嚟到去咩咧？嚟到去即系做警察，做咗警察之后，然之后加入佢个组织，再拉埋其他嗰啲受害者嗰啲人嚟到去做咁大坛嘢咧？如果真系 assume 所有嘢系真嘅时候，咁林福系一个非常之聪明，系 天才， 简直系唔单止天才，仲要系艺术家添，系艺术家嚟嘅，佢可以咁样 manipulate 法，控制到咁多人，连阿神探咁癫嘅佢都控制得到， 嗯， 吓，即系呢个系戏剧咯，但系你少咗一份嘅真实感咯，即系有时你睇举个例子，好似睇 Joker 攞晒奖啊 ，Joker 系人都觉得好睇啊，但系点解好睇啊？ 我仲买埋只 Blu-ray 添， 你仲买埋 Blu-ray， 系啊，好睇啊，点解？因为佢系有嗰个真实性喺度嘛 ，realistic 啊， 嗯， 一个 realistic 喺度啊，佢嗰个精神系已经 mess up 咗，系一个癫嘅。但你睇落去，即系好多人系想模仿佢。你包括林峰以前拍嗰套咩监狱嗰套咧，又系想模仿佢啊嘛。好多人都想模仿系 Joker 嗰、那个，但系 怒火啦， 系啊，怒火啊，谢霆锋啦、啊，即系你个个都喺度扮嗰种。表现嗰种手法系一种 grudge， 系嗰种好躁狂。你躁狂唔一定系癫，癫唔一定系躁狂，癫嘅人都可以好 calm， 好正常。但系佢讲嘅嘢出嚟系令你毛骨悚然嘅，呢啲字系癫。 嗯。 咁而刘青云喺戏剧上嚟讲，佢系嗰种表现手法系好似癫癫地，因为佢。同另外一个人讲嘢，好似精神分裂啊咁样样，而佢又做一种好躁狂。咁你刘青云本身个人，我当你系躁狂啊。咁但系其他你嗰个人格 唔一定系全部躁狂嘅， 嗯， 但系佢你睇见佢基本上个个代入去嗰个啊，所谓多重人格，无论反好咩都好，佢系嗰种躁狂啊， 嗯， 佢想做到一种癫同狂嗰种感觉啊， 嗯，你觉得佢故意做出嚟，嗯 ，yes， 因为佢要俾观众感受得到嘛，因为成出戏如果用味道嚟讲，就系一种辣，不停就要刺激你，一个好紧张，时间系好紧迫，你不停系咁走每一点，就系、是、希望要救翻啲人，但系啲人最后都俾人杀咗， 嗯， 啊，咁佢系想做到。即系套戏想拍出嚟俾你睇到有呢一种咯，即系呢种我只系讲系一种风格咯。 嗱，套戏佢好强调一样嘢就系怪兽， 系 嗱佢亦都成日 call and call 嗰句就系话你同只怪兽斗， 嗰个德文啊嘛， 系啦，你同只怪兽斗，小心自己都变成怪兽啊咁样。 系啊， 啊， 但系咁，其实呢句嘢咧系有矛盾噶。即呢个嘢同套戏系有矛盾喎，我咧点解咧？你 因为其实 你要打败、啊、你要打败佢，即系你打败咗之后你会变成怪兽、啊，但系佢哋系要调翻转，佢要将佢个 mindset 变成怪兽，你只打到只怪兽，你明唔明白个分别喺边度啊？所以佢呢句 quote 呢句嘢喺套戏里头讲，其实系有问题的。虽然最后都会变怪兽，但系个先后次序唔同。 其实系大，就是、其实系同大邪若正、大恶若善系啱啱相反。 其实我都唔好明嗰个说法，但系 嗰句说话大概就系话，如果你去到即系、就是、你去到即系邪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个个人都以为你系，都以为你系一个正当嘅人，或者你恶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个个都以为你系善。即系其实就系讲紧阿林峰嘅。 嗯 啊，即系佢话，你去到，即系其实就系讲林峰啦。即系如果大家入场睇嘅时候，就系林峰啦。因为林峰表面上就系一个好似好正直啦，系咪啊？正直嘅警察啦，吓，同埋好有善心啦嘅一个人嚟嘅。但其实背后嘅佢系啱啱相反，即系佢系做到 佢心底里 邪恶到正啦，即系邪恶到变成得好正面啦。或者系俾人嘅感觉系好正面，大概系呢啲好时。 佢 其实呢句说话 唔系佢嗱呢度咧，其实有少少系出嘅。我大概明白你思，因为佢系本身个内心，佢话帮即系嗰啲受害者去报仇、 啊， 所以对受害者嚟讲呢个系一个正 系啊，即系 但系佢 吓或者对阿蔡卓妍嚟讲嘅善系嘛？ 对蔡卓妍嚟讲都唔系一个善，一个伪善。对蔡卓妍而家系一个伪善，因为佢真实嘅其实系当佢一个 souvenir 啫嘛， 系 啦 ，trophy 嚟啫嘛。佢每日睇见佢就觉得，我开心啦呢个 trophy。咁呢个系 多个受害者专登唔杀呢一个噶嘛？ 系后嚟啫，系后嚟啫。其实佢都系想杀噶，只不过佢即系。因为接到个电话，个电话令到佢改变咗个主意啊嘛。 嗯。 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正常地冇收电话，佢就会杀嘅。个电话嚟到，佢个脑可能转咗好多嘢。咦？如果我救咗佢，我会升职嘅噃，我会升职嘅。 啊，即系 佢当其时仲系佢仲系一个军装嚟噶嘛 ？PC 嚟噶嘛？ 一个 PC 嚟嘅啫嘛。但如果咁样讲，咦，我制造咗一个机会俾我自己上位， 破咗呢单案， 破咗呢单案，然之后我就屈另外一条友 啊， 咁佢就真系好聪明啦。真正嘅主角其实就变咗系 就系佢啦，其实就系佢嘅神探嚟嘅。 系啦，即系其实两个神探都系破案又系佢，制造嗰件案亦都系佢。咁林峰。嗱，你调翻转头谂，如果蔡卓妍冇死到，唔系，如果蔡卓妍死咗，咁即系话会有六 续陆续有更加多嘅受害者㗎喎。 係。 係咪？ 係。 咁即係换个说话嚟讲，捉到佢嘅机会率就会好高㗎喎。係咪？ 係。 即係你后端就唔会有啲事发生。 即係我睇嗰啲美国嗰啲纪录片呢，佢成日都讲呢，佢话嗰啲 FBI 嗰啲 profile 嗰啲 profile 同埋嗰啲心理学家呢，最惊呢，最惊你知係咩？捉连环杀手就是最怕他突然之间不再杀人断晒线。 是啊。 啊。 是啊。 他就会从那个 timeline 开始找。 是啊。 如果连环杀手突然之间不杀人呢，他们第一件事就会查下监狱。究竟他是被其他案被人拉了所以出不到来杀呢，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没可能。 没错没错。但是在这个剧情当中说他捉到嘛，就是洪天明嘛。 啊。所以找了代罪羔羊。 case closed 噶啦嘛， 系啦。 咁但系阿刘青云话唔系，洪天明唔系嗰个杀人犯嚟嘅。 啊， 洪天明唔系杀人犯嚟嘅，但系冇人信佢啊嘛。 唔系屠夫，系 啊。咁如果佢系神探，破咗咁多案，冇理由啲人唔信佢噶，系咪？冇理由啲人唔信佢㗎喎，梗係会 嗰时已经 会查清咗嘛。佢话佢见到嘢，向天开枪，向空气开枪，就话佢傻。OK? 咁你即係后咪好似话有判佢入小榄嗰度㗎嘛，精神嗰度㗎嘛。但係就 after 佢挟持差佬开枪嗰下嘛。 係呀。 咁、啊、但係之前唔係㗎嘛，佢都仲做緊案㗎嘛，佢都係嗰一幕啫。咁之后唔通下下都见到隻怪兽。第二冇 其实见过隻怪兽两次啫嘛。 咪头同尾囉。 头同尾啫嘛。 係呀、啊、但係佢冇俾你睇到点解佢会见到隻怪兽。即係佢冇交代到点解佢会见到隻怪兽。佢即係好似一个普通嘅 CID 去追查见案。咁样样啫嘛。佢亦都冇话代入去嗰个嘅罪犯嗰度喎。佢唔系代入去个罪犯嗰度而去捉嗰个犯，即捉嗰个犯，然之后跟住至见到个怪兽喎。佢唔系喎。即佢个咩，佢本身未见到呢个怪兽之前嘅捉贼方法系咪佢而家嘅捉贼方法，即系话佢你明唔明我意思，正常地嘅时候佢都係用呢种方法代入然之后去捉个犯。定係话佢因为见到个怪兽之后开始代入啲犯嚟到去捉呢， 冇交代。 佢呢样嘢佢冇交代到囉。 嗯。 佢冇交代到究竟嗰隻怪兽对佢系乜嘢嘅影响。 嗯。 咁同埋见到个怪兽即係好似有啲人见到 UFO 咁，佢一样都系过正常生活㗎。佢唔会无啦啦即係做啲好古怪嘅吓、啊。即係我呢一 part 我唔係好明囉。但係戏剧上嚟讲可以忽略咗佢囉。可以 omit 咗。但係如果有嘅会更加好。即係可以了解到佢未癫之前，即係未癫之前即係佢所破嘅案係点样破法呢，是不是跟他现在的破因为他只不过是即是形容他癫了，只不过他是可以代入了，或者他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度可以跟那些反沟通的。当然那些有人说即是初初以为是死了那些反，但后来说不是的嘛。譬如那两公婆呢咪斩咩烹尸案呢，光头佬同埋车远远呢他们都未死的。但是在套戏里头呢，他有跟好像车远远啊光头佬啊在那里倾偈咁的嘛。 嗯。 啊在个车不知道车后面啊定是不知道什么。即他不是即是见鬼啊通灵那一只的。他真的。 他是幻觉。 幻觉来的。但你知道幻觉和真实是两样东西来的嘛。那你也都没可能。现实地冇可能你幻觉当中可以贴中咁多嘢㗎嘛。啊。咁呢个戏剧囉，我只有讲话系一种戏剧嘅效果囉。 戏剧嘅咩咯，真实系唔可能发生噶咯，吓、啊，即系另外咧，我今日咧有问过 Henry 一样嘢，我问佢，我话 你见到佢个， 我冇见到佢，后屘add 咗 Facebook add 咗咧 ，Facebook OK， 咁佢问，跟后屘问佢个问题，如果神探呢个角色如果唔系刘青云做，仲有可以边个做咧？ 吴镇宇咯，我觉得 呢个系我其中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咧， 都得， 黄秋生唔得 。 另外一个选择咧就系、是、任达华。 嗯， 任达华，如果要演呢个角色，个样嗰、那个嗰、那个一出嚟嗰个样啊，要俾你个 impression 就系亦正亦邪嘅。 嗯， 亦正亦邪嘅。咁但系三个 比 较 揭丝底利啲啊。 吓，揭丝，佢揭丝底利，但系佢个样。唔适合做差佬咯，吓唔适合做差佬咯。咁我冇谂过梁朝伟，梁朝伟即讲佢话，如果呢个角色边个做会比较适合啲咧？如果喺呢一套戏嚟讲，癫同狂咧，我同阿 Henry 讲，我话如果癫同狂咧系。刘青云， 嗯， 但如果要讲话，狂嘅咧，就系、是、 任达华、 吴镇宇，狂嘅系吴镇宇系做唔到嗰种癫嘅极致嘅，吴镇宇做唔到啊，佢只系狂啫，任达华咧系阴，即系嗰种。即系唔会 系 大癫， 少女藏刀嗰种人 吓，大佢唔会系大癫，唔会系大狂嗰只。但系 你即系你睇下佢黑社会里边嗰、那个吓， 冇错， 嗰种 冇错 吓， 嗰种阴沉啊。咁、 啊、 但系因为而家神探佢戏剧上要做好俾你睇嗰种癫同狂啊嘛， 嗯， 所以刘青云系适合嘅。但是如果一个比较贴近真实地呢 ,realistic 嘅呢，我想讲话 realistic 啊，其实任达华我会觉得是最适合。癫唔一定要做到出嚟哇好癫啊咁啊，即係嗰啲咁呢。佢嗰种演绎手法系会更加内敛，嗰种癫系嗰种癫同狂会更加系即若隐若现，会更加系恐怖啊！ 不过咧，导演同演员有时人夹人啦、啊。你呢个 冇错， 家辉同刘青云，你睇翻个记录，其实合作过起码五次嘅，由大时代开始啦，系嘛、 嗯？ 一个字去诞生，即系我数都好几次啦，吓、啊。咁、嗯、可能用惯咗嗰 种手演绎手法啦、啊啊，除咗中咗几个演员，就用咗呢种演绎手法咯。但系如果任达华，我会觉得嗰套戏接近 realistic。亦都唔需要咁多枪战， 嗯， 嗰、那个氛围、嗰、那个气氛、嗰、那个压迫感，可以仲更加极致，睇落去更加即系令到观众更加有嗰种疯癫，即系嗰种恐怖投入感，嗰、啊、种恐怖，因为佢哋嗰啲反咩烹尸啊，嗰啲即系嗰啲案咧，都系一啲系即系佢系攞翻一啲以前真系发生过嘅嘢 ，plug 落去借嚟用，咁令到我哋睇香港嚟嘅人，听过呢啲新闻嘅人，系更加有一种体，即系嗰种。体会喺度啊，即系因为呢啲系真系香港发生嘅嘢噶嘛，咁但系佢只系借个壳咯，个落嗰、那个馅嗰、那个内容嗰、那个味道咧，冇发挥出嚟咯，吓、嗯、冇、啊、发挥出嚟咯。其实如果你话拍到系即系 Triple X 都得噶，即系三级都得噶。 其实 反而仲更加好。 你烹尸嗰度可以，或者你其他嗰啲可以做到好好暴力噶，其实 吓， 视乎你点样去包装啫嘛呢套。 吓，咁同埋咧，因为佢要将佢推到好快咧，所以神探就变成系一班人，一 group 人，一做起嘢上嚟就成班。无论一开头嘅 神探就一个组织咯，其实就系、 是、吓，佢即系其实林峰需唔需要咁样玩法先？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头，佢需唔需要去撩啊刘青云先？ 哦， 需唔需要？ 变态佬嘅好难讲喎，挑战极 系明白。咁但系你做咗一件伟大嘅杰作，你梗系想人欣赏，亦都佢自己可以欣赏噶嘛。如果你喺件作品当中牺牲咗，边个去欣赏？你明白我意思嘛？ 嗯， 你如果系暗地里做嘅，你唔系咁明目张胆嘅，佢仲要写埋嗰个 case number， 仲有一样嘢，佢哋又会记得嗰啲 case number 系咩 case 嚟，咁就好嘢。喂，唔使查噶，你一嘢就 可能 這个 可能系记得都未定，因为嗰几因为好重要嗰几单案啊。 系啫，咁你通常呢啲咁大单案咧，一定会系捉到嗰、那个捉到啦，甚至乎系成诸于法啦。咁但系你睇见譬如好似嗰三兄弟掟人落街啦，收屋嗰、那个嗰、那个、几个啦，跟住阿车婉婉同光头佬啦，光头佬佢哋系冇复法噶，光头佬佢哋冇复法噶。咁系咪套戏系咪亦都想讲话嗰、那个嘅法律系惩治唔到一啲惩治嘅人，然之后要執行嗰个私刑呢？你明白我意思嘛？咁而阿洪天明个死系因为神探话佢唔系，所以就捉住阿神探刘青云讲嘅说话。咁如果系咁讲，理论上阿神探就应该系乜案都破晒，咁啊应该系冇冤案噶咯，甚至乎光头佬啊、车婉婉啊嗰三个都应该系即系捉晒佢哋噶咯，即系已经系坐监就坐监噶咯，冇可能咁俾你逍遥法外噶嘛，系咪？ 即系你讲呢套戏本身，你话范博伟系好多吓，咁但系我觉得都系戏剧性啦，其实就唔系。 所以系啦。唔系真实， 我觉得佢偏向想讲佢嗰种人性善恶，多过想做一部好好贴地嘅 乜嘢 片。其实，所以呢度唔系警匪片，我觉得 其实系啊，咩善乜嘢叫善咧？咁佢嗰班受害者要报仇，系咪善咧？定系话你即系你罪有应得， 所以嗰班受害者其实 咁，但系你行私刑 啊？ 佢套戏里头想讲系呢一样嘢咯，佢套戏里头想讲呢样嘢咯，但系就唔系话你要即系、就是、你打低佢之后就变成怪物，而系你本身就已经先变怪物，你只可以打低。系啦，你变咗怪物，你只可以打低怪物，即系话只有怪物打低怪物。你唔系怪物，你点打低怪物咧？呢个 系 好系 run 小心自己都会变成喎，即系佢话即系警告佢哋小心自己都会变成。 小心变成怪物，咁佢哋已经都变成怪物咯，点小心啫？你小心唔到噶，除非你就 讲嗰句德文啊，嗰句德文成日。 我知道吓，即系所以我咪话结局是一样，都是变怪物，但是个次序不一样。我都说你只有你变了是怪物，你只可以打低只怪物而已。你点你因为他一路讲就是说你打低了他之后你自会变怪物嘛，但其实根本不是。 佢哋已经系变咗个怪物噶啦。 怪物先会打低， 变咗怪物噶啦， 都打低唔到。 你成班人，你成班人参与第一件案就已经系怪物啦。 嗯， 吓、啊，咁你佢话啊，你唔好，你唔好咩啊，你唔好唔好杀佢，杀佢哋啊，如果唔系你会变怪物噶，早就已经变咗怪物啦，唔使等第一单，因为佢哋一班人去做每逐件案，大家一齐即系一齐去做噶嘛。 系啊。 啊、所以第一件案其实已经全部都已经是怪物嚟噶啦嘛，啊，咁戏剧上，我即系所以我都系讲翻句啦，戏剧上咯，少咗啲 realistic 咯，甚至乎后边嗰场戏需唔需要咧？都系即系可能系就翻啲观众商业元素，就翻嗰人数，一定要有枪战啊，有啲爆炸场面啊呢啲咁咯，啊。咁同埋阿 sa 唔係咁適合做呢個角色囉。因為佢嗰個樣同埋佢呢個戲呢、這個角色唔適合佢囉。反而一啲比較比較個樣有歷練啲嘅可以做到啲內心層次戲。 但問題就係你個樣又唔似返你開始嗰時嗰個大學生妹大學學生妹嗰、那個嗰、那個款啊。 大学学生妹嗰个款，你可以，你因为你封住咗个面啊嘛，你可以揾第二个人拍，冇问题嘅啫，系咪？咁你好似话过咗十七年之后啊嘛， 啊 十七年，咁我当你读紧大学系廿岁，咁你十七年即系三十七岁，咁你三十七岁，要揾其他女演员，我觉得系可以揾到咯，系历练咯。同埋 套戏，我想讲嘅就系，其实佢同阿林峰其实应该系差唔多年纪，因为林峰嗰阵时 PC 仔啊嘛，即系读完中学出嚟啊嘛，咁佢读紧大学啊嘛，系咪啊？咁咪差唔多啊？ 揾翻 入去学 差唔多年纪嘅， 系啦，应该就系差唔多 差唔多年纪吓。咁同埋咧，当话俾佢听，佢老公系个魔警嘅时候咧，嗰下我睇见佢嗰个表情，唔系做得太好咯，即系 嗱，咁我问你啦，我问你啦，呢、這个角色香港咁多女演员揾边个做咧？比较适合 我暂时真系谂唔到啊！你要去翻大概35到40岁呢个 range， 你讲啲讲啲选择嚟听 啊！ 啊，你讲啲选择嚟睇下，35到40岁嘅女演员做呢个角色。 35到40首先 你 俾 我 女演员我都揞唔到嘅一个而家饰演戏即系饰演戏嘅比较 交到 戏实力派交到戏 交到戏嘅。 如果唔用佢 end up 可能又系大陆演员。 你个样亦都系要有啲经历嘅，即系你睇见系 tough 嘅，有经历嘅。 周秀娜、因为我点解咁谂咧？因为做刘青云 周秀 娜都得。做我刘青云个女已经系用咗何佩瑜啦，另一个 Lemo 啦， 唔系周秀娜都得 啊， 但系仲有冇再好啲？仲冇再好啲？因为你谂下，你经历咗呢啲，然之后跟住你去做差人，你系要经历几多嘅训练？你坐到 CID 呢个位，你要有一个好 tough。嘅样子，你俾人嘅感觉系要 tough 嘅，系好硬正嘅。 其实你讲香港嚟讲咧，真系好演技嘅咧。其实张柏芝系好演技。 嗯哼， 因为你谂翻起其实佢以前都唔系话未做过呢一类型嘅戏啦，大只佬，大只佬佢已经系做女主角啦吓。 Yeah. 不过其实大只佬都系讲同一样嘢噶，差唔多嘅吓。 呀、mm-hmm. yeah, ，唔好拣佢啦，有冇第二啲啊？ 唔好拣佢。香港真系 你啱咗周秀啦， 冇乜特别好演技嘅喺呢个 range 里边咯，其实就 吓咁。然之后你喺当佢 find out 到原来一直瞓喺佢身边嗰个人就系当年害佢嗰、那个嗰、那个，你可以想象到当其时嗰个情况，唔、 那個、 信唔、信唔即系唔相信。极力令到自己系唔相信呢一样嘢， 同埋嗰种歇斯底里嘅，点会系我老公啊？唔可能，荒谬。 嗯嗯， 即系当一个女人爱到个男人极致，系会唔相信任何人所讲嘅嘢噶嘛？ 啊， 咁阿 sa 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嗰种个俾唔到我嗰种感觉。系呢种好矛盾 主观情感，主观盖过咗理智嗰种咁样嘅演绎。 系啦，佢俾唔到我嗰种感觉 啊！ 因为当有人话俾你听，你身边嗰个人就系以前害你嗰个人，但系佢又好锡你嘅，你系唔相信呢样嘢噶嘛？ 嗯， 点会啫？但系佢自己理性地心里头。亦都 尝试说服自己，或者尝试去 系啦 吓 吓， 去揾理由去否定啊嘛吓， 系好难演嘅吓，一定要系比即系比较饰演内心戏嘅女演员至做到呢、這个反应咯。 嗯， 喺套戏里头，嗰阿 sa 个反应，我真系唔觉得佢系咯。 嗯， 同埋佢好快地信咗阿刘青云咯， 啊， 呢、這个又系有啲唔系咁合理咯，啊，虽然刘青云噏得出， 嗱佢唔系完全信，但系佢比即系佢比其他人，其成个警察部 多、啊、信就成分比较多， 系啦、认同嘅成分比较多嘛，啊，所以 啊，咁仲有阿林峰系摆佢一栋噶嘛，俾条车匙佢噶嘛，叫佢揸车噶嘛，引啊阿 sa， 所以有一句過去所以有一句阿李若彤话，你老婆都系神探啊咁样啊嘛吓， 呢个即系所有嘢都系为咗戏剧咯 吓， 即系咁多嘅 coincidence 放埋一齐咯，啊。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通常你一个罪犯犯咗案，系谂住全身而退走噶啦嘛，即系手系干净噶嘛，冇人查得到我噶嘛，吓、啊，但系唔系咯，你睇见佢哋所做嘅嘢，全部都系心口用个勇字，死咗就死咗，即系我哋随时为咗牺牲噶啦，咁 即系长津湖嗰啲。 What for？ 你案件是可以几个月一单，几个月一单，几个月一单，是不是需要咁迫切性地嘣嘣嘣嘣嘣一次过扫晒？咁、啊、当然你都可以讲话，林峰是借用佢哋，然之后佢就破咗佢哋，怼冧晒佢哋，然之后跟住佢就成为新一代神探啦，都得。咁、啊、但係你睇套戏有冇提及到呢样嘢，即係 冇讲话佢哋嘅意愿係咁啦。 林峰个意愿就係、是、我要叻个神探嘅，我要取代神探嘅，冇啊。即係佢又係即係你话佢想做件结即係一个 project，OK，、OK， 即系呢个系一个 project， 但你话系咪一件即系一个 art form 咧？我又唔觉得系一个 art form 咯、啊 嗯。 即系如果你 serial killer 系佢 enjoy 嗰个杀人嗰个 torture， 杀人嗰即系令到嗰个受害者系慢慢地死亡噶嘛？即系佢系呢一只噶嘛？但突然之间就变咗做嗰种好深谋远虑啊，伪善啊，搵啲人过嚟，即係搵嗰啲受害者啊，然之后做差人啊，跟住又搵到 呢、这个就係佢夹硬拉埋嗰几单案嘅问题。因为其实嗰几单即係等于你睇咗现实中屠夫，即係呢个烹尸嗰个案呢，同埋魔警其实係两类唔同嘅杀手嚟。 两类唔同啊，係啊，冇错啊。即系呢一种系呢一即系佢呢种类型，就同呢种类型系两种唔同类型嘅嘢嚟噶嘛。但系而家就将呢两种类型 就前后地夹埋一齐。所以点解我睇嗰阵好似都唔系好合啦。 少少林峰少少 林峰嗰个方法喎，因为佢杀咁多个女仔就系 enjoy 呢样嘢嘛。然之后就话佢因为细个嗰阵系因为俾父母虐待嘛，心理因素影响嘛。即系又系赖翻 老母同阿哥 呢啲系呢咁嘅嘢，然之后就要杀埋个阿哥同个老母啊嘛，就利用咗嗰个咩阿 Sir 啊嘛，后屘俾人打后边猪头嗰个咧， 系啦 欧阳 Sir， 欧阳 Sir 吓，啊欧阳 Sir 吓，咁即系话佢系咁样样咯，即系呢个 嗱好简单喺现实生活里边，譬如话美国我哋好夹 唔到咯， 有个 Zodiac 啦 ，Zodiac Killer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嗰种佢即系其实佢嗰种佢系好享受，你捉我唔到， 冇错， 你捉我唔到。咁耐都捉我唔到，我寄封信去报 馆， 系我寄封信去报馆啊，俾啲料你啊，你都睇睇， 你都捉唔到我啊！ 你班差佬几废啊，咁样样吓，跟住再捉唔到我，又寄啲信去报馆啊，咁样样啊嘛，即系佢系嗰只嗰种嘅深谋远虑，同埋好享受你捉我唔到嗰种过程啊嘛。魔警唔系啊，魔警 佢系佢呢一佢 Sodia 系同差佬嗰种 斗志啊嘛吓， 但系佢本身杀嗰啲女仔。是 enjoy torture, 中意睇个女仔点样受苦嗰、种嘅 excitement, 嗰种嘅 快感 、所以我话两样唔同嘅嘢就将佢拉埋落去就变咗喺林峰嘅身上。咁仲有喎咁佢因为17年㗎嘛。17年除了那两单之外就没有其他案的了。那么林峰那么乖仔 过了 不犯案、然后跟着就走去抢即是魔警抢枪即是你每个凶手都有他的 character 的嘛。 同埋有个 pattern, 最重要 系 有个 pattern,pattern, character, 因为你嗰啲公开啦佢都系咁睇㗎嘛。 唔会咁样 free thought, 咁变嚟变去㗎嘛。即系呢个 即系总括嚟讲呢个系为戏剧啦即系你 呢个。为戏剧啦。 同埋为扯埋嗰几单案啦。 即系有时点解啲美国啲电影即系咁即系会变成 classic 呢就是、因为佢有好多嘅真实感喺里头啦。真系令你惊嘅，令你觉得嗰种惊恐嘅，佢唔系卖弄紧，即系嗰种冰冷冰冷嘅。 因为其实佢唔需要话几单案嘅，佢可以大可以话一单案嘅。但系我大概明白到点解佢要咁做咧，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好似其实个主角系林峰。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想写这个角色是突出刘青云出来。因为他要人家感觉到刘青云这个角色本身他又是魔警又是屠夫。即是因为他其实玩他本身开始的时候想你们看到他是几重人格的人。所以他在那个演技的层面是要他饰演几样东西几样不同的东西。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你不可以将几种即是连环杀手几种连环杀手炒埋一碟摆喺一个人身上㗎嘛。因为的确杀手系有个 pattern 同埋有个 profile。 冇错。 有个 profile 㗎嘛。係咪咁。 冇错。 但系你话如果为戏剧你话如果写嚟俾刘青云想佢再攞影帝嘅呢样成功啦。 我唔知得唔得。 我觉得佢会提名到影帝。 我唔知得唔得。即系佢嗰种佢做出嚟嗰种癫狂咧， 系做出嚟，系做出嚟， 系即系我 好得意啊！ 我即系点讲咧？我都话癫嘅人唔一定系好躁狂，咁、但 系 佢我所以点解我用躁狂呢个字咧？即系、即系下下都系好 angry 啊！ 嗯， 下下都要好 angry 咁去表达嗰种 你话咁样， 所以其实佢 会做到影帝，唔系喺呢会唔会凭呢套戏做影帝？我有保留咯，我唔觉得，我唔觉得佢会凭呢套戏会做到影帝咯。第二，佢只系令，即系佢唔会牵引到你嘅感情。你一定要系牵引到个感情，我就会感受得到嗰一样嘢噶嘛。啊，感受啊！咁佢呢种癫同狂，佢牵引唔到我。咁你想牵引到我嗰阵时，我都系好癫好狂。 嗯， 你想我感受到啲乜嘢嘢？系咪？你想我睇完之后，我出去会计划去点样去犯事，定系点样样？唔会咯。 嗯， 因为唔会，我当系一套娱乐片，但我唔会系会代入去。佢个角色度咯， 啊、 你睇会唔会你调翻即系调翻转头？你睇呢套戏，你会唔会代入去阿刘青云度啊？你唔会噶， 点会代？ 你唔会代入去刘青云上，你唔会代入去林峰树啊？你唔会代入去林峰树噶， 嗯 啊，你只系可以嗯睇完之后，你会去分析嗯林峰呢个角色嗰、那个性格，阿刘青云嗰个角色嗰、那个性格，你可以谂翻转头系回味紧。但你唔会代入去噶嘛？但如果我睇其他片嘅，有啲片譬如系感情嘅，咁我可以代入去啊！啊，如果我系咁嘅时候，我都会感受到呢个感觉、哦， 嗯， 即系我 follow the flow，哦，我唔会觉得有一种怀疑、哦，啊，我会唔会咁嘅咧？咁。啊！俾著我就唔会系咁啦，我唔会咁嘅感受。 我明你讲乜，我明你 吓、啊，即系 因为我哋而家都讲咗咁多反驳点出嚟，咁你点会代入到落去咧？嗱、啊，因为如果你系嗰个人，你就唔会行下一步啊嘛。 系啊，唔会行一步，所以只系纯粹当一个娱乐片，但系呢个娱乐片系好急地不停系咁转，不停带你去唔同嘅地方，由一个点去另外一个点，然之后俾啲你估唔到嘅嘢嚟，譬如阿杨怡同阿陈家乐，佢哋都系侧边嗰啲警察啫嘛，佢唔会令你好留意佢哋噶嘛，直至到佢 嗰度其实成功啊，嗰两 part 其实就 是、啊嗰度系一个扭转位， 起码我估唔到，起码估唔到， 系因为之前佢唔会有啲任何蛛丝马迹，甚至乎讲过嘅嘢。令你会諗到哦，原来佢就係嗰陣时个女仔啊， 嗯， 哦，原来嗰陣时嗰个就係嗰个男仔啊，你唔会諗到呢样嘢㗎嘛，因为佢表达唔到你，譬如举个例，提起呢单案，佢哋有啲蛛丝马迹，或者佢讲一啲嘅说话令你留意嘅，佢冇呢啲 hints， 乜、 啊、 都冇，係突然之间 snap， 诶、欸、发生咩事啊，点解自己有打自己有嘅，咁佢至解释就话哦，原来佢就系边个个女，跟住警方嗰边咧就话，哎呀，我哋而家揾到啦，嗰、那个女原来佢就系阿边个边个，就喺就系阿边个边个，就系阿汤仪，就系阿陈家乐、哦，跟住即刻揾佢，但系嗰时已经打紧枪战啦。 其实林峰咧头嗰半部戏咧，头嗰半套戏咧、 啊、 都冇 hints 嘅，佢一直俾你个 hints 就系欧阳常。 冇 欧阳常魔镜， 冇影吓，但系我睇到戏，因为佢初咧，嗱呢度有好好好， 去到后期我就估到啦，有啲唔对路啦， 吓、啊，唔系我其实初咧，因为阿 sa 咧，佢咪做旁白讲话，咩一出门口又左右系两边，跟住又数几多级楼梯，几多条。跟住然之后，跟住阿林峰就喺嗰度撞到佢啊嘛。 啊， 其实我都觉得系有啲奇怪，点解阿林峰会喺嗰度？ 嗯， 咁嗰度我系有少少，即系我已经系眼灯系着咗噶。 嗯， 咁可能之后有啲嘢，但系我冇太着意喺阿林峰嗰条线身上，因为一路都系阿刘青云噶嘛。咁嗰度嗰一 part， 即系嗰一 part， 我系有。有点灯嘅，即系有叮叮咁样样嘅。 咁但係你話阿湯兒同阿陳家樂嗰度就真係乜嘢都冇，牽涉乜都冇，突然之間就話俾你聽，突然之間就扭橋啦，即係呢下嘢就比較突如其來咯，嚇、啊、突如其來，即係、啊、跟住然之後話林峰咁樣鋪排佢出場，OK 嘅，咁但係就都係啦，你三分之二就即係已經出咗嚟啦，跟住就係、是。刘青云同阿蔡卓妍，跟住仲有阿 Gina， 啊，跟住就点样去对阿林峰啊？即系呢度，即系好 formula。 后边好 formula 嘅嘛，我 因为你睇见好多电影咧，个 formula 都系咁样样去嘅，个 flow 都系咁样去。 通常嗰啲咧有即系啲 twist 位咁多嘅咧，系到最后先知边个系噶嘛。 但 系呢一套系三分二已经出咗，跟住变咗后边嗰三分一系冇趣味。 但系之前，譬如西片咧，西片有啲都系嘅，三分之一你知道villain 系边个嘅，那个大反派系边个吓？即系因为你仲要俾啲时间嗰、那个大反派做噶嘛。 嗯。 吓、啊、嗱，调翻转头咧，啱啱做个 Batman 咧，就啱相反啦。那个谜语人咧，最嬲尾咧，系最嬲尾捉到至俾到你睇到个面， 系咯， 你一路个谜语人都睇唔到，唔知见唔到样噶，你唔知边个噶，直到最后最尾咁滞咧，你至喺个茶餐厅度捉佢嘅，你至见到个样嘅，嗰下就真系最后啦。但系基本上而家好多套戏，我暂时噏唔出，但系我之前有好几套戏咧，都系三分之一就已经话俾你听，大反派系边个嘅。喺度铺紧 个处理手法就系倒叙法，就系、是、一开始已经知边个，好似 有呢个有另外一 好似空心人嗰种系嘛？ 吓系啊，咁、啊、但系就我唔系好明咯，即系呢一开始就用阿 Sa， 即系佢系当然系想铺嘢啦，佢用阿 Sa 去讲。通常咧，如果你谂下你而家走得嘅，你仲会唔会咁冷静？仲喺度谂，我要记低我走过嘅路。侧边有水声，有一级楼梯，有啲硬，有啲硬果，跟住转左又乜乜乜乜乜咁，你唔会咁谂噶嘛？走啊走啊！呢个正常反应嚟噶嘛？我而家要走啊！我而家要逃生啊！我而家唔系要记呢啲嘢，咁但系嗰度要铺到咧，即系游戏嘅效果咯，铺到啊，我要记得几多，然之后咧，阿林峰仲要识得一个180度咧，由咩东村就转咗去西村啊嘛，就引咗去西村嘛，所以至引咗去阿边个树啊嘛，洪天明嗰树啊嘛， 洪天明嗰度嘛， 洪天明啦，咁但系咁，咁你东村同西村啲设计点解会一模一样嘅？ 楼梯级又一样啊！ 你去到嗰度咁啱又有水声嘅， 嗯。咁佢假设题咯，佢事实系假设题咯。 咁你呢个系唔可能噶嘛？你东村同西村两个村个设计唔会系一模一样噶嘛？但系你既然玩得呢样嘢，咁你点可即系点讲啊？你玩得呢样嘢就只系一边嘅啫，点会另外嗰边都系一样嘅？呢个 当佢题啦。 吓、啊、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唔系太合理咯。吓、啊，真系为戏剧而，即系为戏剧嘅。咁我当然你为戏剧讲乜都得噶啦，做乜都得噶啦。啊，即系一个戏剧嚟啫 啦。嗱，韦家辉咧嗰啲戏咧，一直都系好多范博位噶啦。吓、啊，咁啊，但系我相信呢套戏嘅主旨咧，其实都系讲呢个大邪若正，大恶若善。同埋講出咗個人性啊，因果同埋善惡嘅啫。啊，好啦，咁我哋呢一集講住咁多先嚇，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電影。多謝收聽新嚟講電影，拜拜。